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六，陈燕琪、朱婷、乐活玩家。 好，今日开始落户玩家嘅时候呢，首先问下两位女士啊，你觉得一个女仔啊靓啲啊，或者唔好话女仔，男女都系嘅，靓嘅人系咪会着数多啲啊，会开心啲呢？ 死啦，因为我冇经历过呢个阶段啊，所以我完全我系唔识答呢个问题。你一开始咁尖又点答咋？ 好难答咩？唔系噶， 就 系 因为唔系喺即系心本身唔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啦。唔系咁，但系有阵时嗱都要为自己即系理身下嘅各花入各眼啊嘛，正所谓。咁但系喺我心目中咧， 甩咗啦，已经见到啊， 即刻啦，甩先。因为喺我眼中，譬如可能系靓嘅女仔啦，咁可能佢哋嘅即系我所见到佢哋嘅待遇。是我没有的，咁我就会觉得唉靓女真好啲㗎啦，咁样即都会有呢啲时候嘅，但真係睇下係边一啲时候。 反而我即係一啲身边嘅朋友，即係佢觉得啦，唔係话佢真係靓与唔靓，而佢觉得自己真係唔够靓嘅，佢好大感受嘅，成日都觉得就係话哇，如果我靓啲嘅话好似阿边个边个咁就好啦。因为啦试完呢，其实有时候都即係出去食饭嘅时候呢，佢话佢都经历过，例如话同我哋朋友堆当中呢有一个特别靓靓嘅，佢话去间餐厅食饭啊，嗰啲侍应咧对佢啊个感觉啊态度啊都会好啲，笑容都会丰富啲嘅。咁而佢自己就好不是味儿咯。佢话甚至乎咧，唔知系咪因为真系嗰个靓嘅女仔啊，因为真系生得比较天生丽质一啲啦。咁咧，食完之后咧有甜品奉上嘅。 哎呀， 咁嗱，真系 试过啊！ 你试过俾人送？ 唔系 啩？边一间餐厅咁样 我俾人送唔得嘅咩？ 即系佛心餐厅， 即系送甜品比我好差系咪？ 唔系，即系我谂住系一啲比较善举嘅。 嗰次系因为我哋一班女仔，咁我当中有两个女仔真系几靓女嘅，你一见到佢就啊，真系靓女嚟嘅呢个人咁样样啦。咁临尾嘅时候咧，咁有个侍应就行、是、男人侍应啦，咁佢就望住我嗰两个朋友，咁我哋其实有五个人嘅， 完全无视咁 我哋其三个人佢又冇望我哋啦，咁我就当佢无视咗先啦，即系当佢，然之后就望住嗰两个我两个靓嘅朋友。就啊，送埋甜品俾你哋啦，靓女咁样样啦。咁当然最后嚟到系有五个嘅。 咁通常都会嘅，如果唔系好 odd 嘅啫，大佬，你真系拍剧咩老友？ 但系我真系试过一个好 odd 嘅，就系、是、譬如我同一个朋友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女仔嘅审美标准唔一样啦。我觉得其实佢唔靓，我反而靓啲，我自己自觉啦。OK， 滴汗先， 做咩啫？喂，对自己有自信啊？ 果然系啊，呢一个每人审美准则系唔同，我明嘅。好，你继续啦。 跟住之后咁，我同我去饮嘢啦。然之后其实我哋去。呢间餐厅咧，即系其实系一只手指都数得晒嘅次数。然之后咧，个男侍应咧就同我个朋友讲：，我记得你，你饮热咖啡少糖啊嘛。跟住我心谂吓，我哋嚟咗两三次嘅啫。跟住之后咁，我朋友买完嘢啦，咁我就行过去，谂住唔出声。你估下我要啲咩？点知佢话：小姐，你拣完未啊？好耐噶咯，你谂好未啊？我真系搞错咩事啊？好嬲啊！ 朋友真系去得多啊！ 唔系，其实我 同佢一起去噶。 我谂其实即系嗱，呢个每个人嘅审美标准系唔同嘅。咁嗰个咧，你朋友嗰个审美个美观咧，就系叫世界观；而你呢一种咧，就系好独特嘅一种嘅审美角度嚟嘅。咁又唔需要太过失望，其实 唔系都系世界观， 吓 自我世界观。 咁系叫自我世界 观。有啲人系活 即系喺自己世界入边啊嘛，系嘛，非常之好啊，真系。喂，咁但系咧，我又咁样讲，即系有时候咧，靓嘅人啊。俾人感觉咧，又真系好似会多啲嘅着数嘅。咁但系同时之间，又会唔会系一啲嘅烦恼咧？咁因为事完咧，我其实之前睇过，即系有一个研究，咁就系嚟自呢一个哈佛大学噶啦。 咁佢就係即係專係做一啲呢即係兩性關係嘅研究啊。咁就睇下究竟呢一啲乜嘢嘅人呢佢哋會即係幸福一啲啊，開心一啲啊。咁其中成日都聽人講㗎啦，就話一個人生得靚啊，吸引力高啊，自然就係咪喺愛情啊，喺感情嘅生活上面會開心啲啊，會幸福一啲呢。咁出嚟嘅結果竟然唔係喎。咁佢哋呢就話到呢即係有一啲比較外觀啊靚啲嘅人，佢哋嘅感情关系咧，反而更加系唔稳定，甚至乎咧系较容易遭到呢一个嘅不幸。咁点解会系咁样样咧？ 不幸添啊！ 其实你听落系，因为其实你听落咧好似好严重啊。咁但系你谂一谂咧，都唔系完全冇道理嘅。点解咧？佢哋话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一啲即係比較靚啲嘅人啦，咁佢哋呢嘅好多時候就會可能較容易去欺騙自己嘅另一半，又或者呢係較容易呢係吸引到其他人嘅即係追求啊或者注意啊咁。咁可能喺呢一方面你多咗選擇啦。咁好自然就咧会即系比较对于爱情嘅忠诚咧，就相对一啲啊冇咁靓嘅人咧，就会冇咁高。咁所以就导致到咧嗰个关系就会较容易分开咯。 但我想问你呢一个嘅研究咧系，即係在於咩年紀呢？因為好睇係邊一個階段嘅，因為你話如果生得靚啲嘅女仔，因為我以前讀女校啦，咁身邊都係女仔，咁我身邊真係有幾個女同學係好靚女嘅，即係甚至乎嗰陣時同佢出街啦，著校服有試過，著便服都係星期六日嘅時候去街亦都有試過。咁係呢，我係無數次呢見到我身邊嗰兩個女仔朋友呢，你去得嗰兩個嘅啫。即係我同佢去街又好，譬如可能我哋行入一間零食店咁样样啦，有男仔嚟问佢攞电话，我哋去溜冰咁样样啦，又有男仔嚟问佢抄牌，问佢拎电话，咁呢啲我同佢哋一齐嘅时候咧，我系冇试过呢一啲嘢啦。咁而佢哋嗰阵时咧，亦都好快就拍拖啦，因为可能佢中三，其实可能15岁、6岁已经。即系唔知算唔算迟啦，对而家嚟讲，但系我哋嗰阵时就好早啦，咁佢哋就已经拍拖，系佢哋有好多嘅男仔追佢哋啦，亦都好好后生，好细个就拍好多次拖，而佢哋嗰啲拍拖咧，佢哋亦都拍得好开心嘅，即系虽然最后都分手啦，亦都系分手嚟讲，亦都系即系受伤害一个唔系我嘅女仔朋友啦，都系佢提出咁样样，而喺呢一个阶段里边，佢就系因为佢生得靓，而佢拍拖好容易，然之后佢得到好多快乐。 清你同佢出街，你有冇压力嘅咧？其实。 我开头嘅时候咧，唔系因为开头，譬如第一次嘅时候，你系未知发生咩事噶嘛，咁嗰啲男仔又唔会话即系好直接嘅，喂，你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唔会咁样样嘅，即系佢走埋嚟同你倾下偈啊，嗰啲咁样样啦，咁佢都会同埋我讲嘢嘅，咁我就谂紧，哎，咁应该都估到佢系想即系可能拎电话啦，咁当然最后佢都系拎我朋友嘅电话，佢系冇拎我电话，咁可能开始嘅时候我会觉得。哎，你好啦，生得咁靓，咁因为我哋好 friend 啊嘛，咁哎，你好啦，生得咁鬼靓，即系会咁样 主动俾你个电话人哋啦，主动啲 就俾人哋做乜嘢啫，佢都唔系睇上我啊，算 我都唔好明白，即系如果 Abby 佢话见到咧身边有个女仔朋友俾人问攞电话，佢会好主动咧塞埋自己嘅电话俾呢个我电话。 系啊，得闲搵我识个朋友饮杯咖啡， 唔系或者你同你个朋友讲危险啊，俾我个电话佢咧，有咩我帮你挡住佢，咁就唔好俾你个朋友嘅电话，咁样都还可以。 好有义气。 可能有啲機會，咁但係佢拎咗你個朋友咁靚女嘅電話的時候，佢點會佢禮手已經劈咗你嗰個電話 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阿青頭先就話都好視乎睇下咩階段，但係我又諗下諗下，其實係唔係咧？嗱，當然某啲階段可能會即係較容易嚇，會出現一啲即係可能感情危機啊，因為你可能天生麗質一啲啊，你遇上咗即係可能其他所謂狂風浪蝶啊，你多啲選擇嘅話，可能會容易啲動搖。但係其實我覺得去到咩阶段都好咧，毕竟桃花旺咁样咁靓起上嚟嘅时候。 但你青春期唔同噶嘛，你青春期你真系觉得，男女都系睇样噶啦，根本就系、是，咁唔通你睇佢性格相处得唔得，相唔相处得到咩？呢啲好少会咁样睇嘅，你好年轻嘅时候。 系啊，咁但系冇关系噶，你讲睇样与睇性格都好，其实你去到最后尾，两个人喺唔喺埋一齐啊，会唔会容易出轨啊，同第二个一齐嘅，其实咩阶段都会遇上噶。头先又翻嚟，我哋继续讲啊。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我 记得咧，即系试过有一个嘅女仔朋友，佢结咗婚噶啦吓，已经系太太噶啦吓。忽然之间有一日咧，啊大家食饭嘅时候，佢走嚟问我，佢就话。啊！你覺得咧，即係呢個世界係咪即係同一個人喺埋一齊係整定噶？你覺得兩個人喺埋一齊之後，話結咗婚之後都好啦，會唔會遇上一個人，你係更加會中意多啲嘅咧？咁突然間咁問我，咁即係如果身邊有個朋友咁問你嘅話，你會有啲咩感覺咧？ 應該問 Abby 喎、哦，我未結婚啊。 唔系，咁啊拍紧拖都可能有机会遇到一个更加中意噶嘛，可能。但系如果俾我听到呢啲说话咧，我会觉得，咦，你应该可能有一个二次嘅目标想出轨、哦。 会唔会咧？嗱，因为我即系都有一个咁嘅好奇啦，我问咗话，咦？做乜咁问啊？ 睇下边个啊？咁 即系你同你先生冇事啊嘛？咁样问佢 关心咗， 关心先啦、啊。咁但系佢就话我冇事，都系想问下，即系好奇，大家研究下啦，坐低咁样样。嗱，先问下你哋两个睇法啦。你哋觉得即系会唔会即系有可能啊？吓，纵然你而家已经同一个人喺埋一齐啦 ，no matter 讲紧系结婚又好，拍拖又好，你会唔会觉得而家呢一个唔系你嘅最爱，之后可能会有更加好嘅咧？ 哎呀，我成日都同我老公讲噶呢句说话，就系话咧，其实咧，我有一日，譬如我去旅行啦，我自己一个去旅行啦，我遇到一个可能英国嘅靓仔，可能大大只嘅，可能佢好俾到暖男嘅感觉我。你觉得咧？如果我出轨，你会点啊？嗱咁样，我成日间唔中就问我老公 点答你咧？ 跟住我老公话。你懂溝通先算啦，咁即系睇死嗰啲英文啦，你讲唔到嘢噶，你懂英文先算啦。 唔咁，但系咁，其实有好多时候唔需要溝通太多噶呢啲嘢。 可以用身体语言系嘛？ 即系你肯溝嘅话，就好多嘢都通噶，真系认真噶。咁嗱，即系调翻转，如果你老公咁同你讲咧，咁 佢都有试过 吓，你会点啊？ 我话你试下，我就将你先阉后杀，再阉再杀。 哇！ 呢啲纯粹节目效果， 纯粹节目效果， 大家唔好模仿。 唔系咁即系其实我谂都系啦，你冇乜人会接受到有另一半出轨呢一样嘢嘅。咁但系 唔系，我身边咧有个 接受到啊， 佢唔系接受到。我身边有一对嘅情侣咧，佢哋其实系个女方有啲疑惑咁样，因为我哋女仔成日都会倾下，即系佢哋身边啲人咁样啦。咁佢哋其实两个其实已经拍咗好耐拖噶啦，感情亦都系好稳定嘅。咁但系就未去到谈婚论嫁嗰啲阶段啦。咁但系咧个女仁咧，佢就讲佢个男朋友咧都有一点系几得意嘅啦，可以形容为就系、是、佢男朋友成日都同佢讲，佢就话B B 啊，如果他朝有一日你揾到一个你觉得比我更加好嘅，你就去啦咁样样，你唔使理我嘅，你只要觉得你开心就得啦咁样样啦。佢话佢男朋友成日讲呢句嘢，咁其实佢当初系觉得系有啲奇怪，即系咪？你系咪想讲分手啊？点解你叫我去揾第二个咧？ 分手十大藉口嘅第一位。 佢男朋友唔系第一次讲噶啦，佢男朋友间唔时咧就会讲下咁样样嘅，就系佢哋关系可能系好好，可能系夜晚倾紧偈咁样样啦，好开心咁样样啦。佢男朋友就会无端讲呢句嘢噶啦， 滴汗。咁但系点解咧？ 后屘个女仔咧，佢又同啲长辈嘅朋友倾过偈嘅，佢。反而佢啲长辈嘅朋友咧有另一番见解。 佢系咪有啲咩难言之隐啊？不治之症啊？ 因为长辈都唔系同佢个男朋友熟噶嘛，佢就只系讲话呢个男朋友你要珍惜啦咁样样。因为佢话呢个男朋友真系一个好好嘅男人，因为佢觉得他日如果你有另外一个，即系表示你个心已经有咗另外一个，可能你中意嗰个人多啲，咁佢系即系放手俾你去啊，即系等你唔使好缠绕咁样样，又唔知好似觉得对佢唔住咁样。 但我觉得咁喎，呢一种咁样样嘅爱情，我觉得好消极。我反而其实唔系太中意。即系其实你又即系好似你睇电视剧嗰啲剧情都有见过啦，有啲男角色啊，表面上就好似好为嗰个女士着想啊，我让爱，因为佢能够俾到幸福你，你去佢嗰度啦。咁但系个女士即系往往就会觉得，你知唔知我中意嗰个系你啊？你点样将我当件货咩？随手拱手让俾人，即系嗱，你明明。有时候女仔就系觉得，喂，既然你系即系咁中意我啊，咁着紧我嘅话，咁你咪尽你嘅能力 去照顾我，去俾幸福我咯。 系啦，呢、這个就系我哋成班女仔佢我哋倾嘅时候，我哋都系咁样觉得。 系啦，即系有乜理由你话喂我俾唔到嘅你，如果你喺其他人身上你揾到嘅话，你就去。呢、這、一个系乜嘢人会讲嘅咁嘅说话先？即系我唔觉得呢样嘢系值得欣赏嘅。虽然即系可能你嗰个长辈朋友啊，即系佢呢一番卓见就话哇呢、這个男仔佢嗰种爱真系好无私啊，咁你应该要好好珍惜啊。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好中意一个人嘅话，就应该系用尽自己嘅能力啊。系啦，不过咁，因为头先我哋讲起嗰样嘢咧，就系话，如果喺你嘅生命入边咧遇到令我更加心动嘅人嘅话，你会系点样样啊嘛？头先嗱，你嗰个嘅例子咧，都系叫做嗰个男仔啊，佢唔系叫做一句搭两船啦，佢系话如果你遇到更好嘅话，你话声俾我知先，我放开你，咁你就去啊嘛。咁但系我自己相信就应该身边冇乜人咧系会接受到嘅，就系你瞒住我去同其他人喺埋一齐啦，应该唔会有人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啊。嗱，咁我嘅女仔朋友头先再翻去之前讲啊嘛，佢就即系问起我呢样嘢嘅时候，咁我答佢，我点答咧？我就话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入边咧，即系你真系好有机会，你会遇上一个比你而家呢一个更加有感觉嘅人，系唔出奇嘅。咁但系我会讲嘅就系话呢一种感觉系一种咩感觉先？系唔系真系你同你嘅另一半相处嗰种好爱嘅感觉先？因为我会话好多时候都唔系嘅， 可能系错觉。 可能系错觉都唔出奇嘅，即系你以为你好爱好鍾意，但实际上未必嘅啦。我转头返嚟又举一个例子，呢、這个例子呢真系令到呢一个男士呢上咗一堂啊好重嘅教训。转头返嚟讲。 在世间寻觅爱侣，沉默了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今日讲起咧，就系一段关系入面啊，两个喺埋一齐好耐啦，咁其实都可能系已经啊认定咗对方，咁但系等唔等于吓唔会遇上另外一段嘅涟漪咧？咁就讲翻起，即系我一个嘅好朋友，咁咧佢就同一个女仔喺埋一齐好耐啦。我呢个朋友男仔嚟嘅 ，OK， 咁咧同呢一个女仔喺埋一齐好耐啦。咁一路以嚟都好开心嘅。都系谂住啊结婚啊，第时又组织家庭啊，种种咁样样。咁点知喺呢个时候咧，咁佢就即系重遇翻吓当年嘅初恋啊！ 哇，初恋真系冇得输啊！呢、這个 初恋啊，呢啲啦，咁嗱，即系因为好多时候咧，大家都会将嗰个即系初恋咧无限咁样咧，就系放大，哇，觉得好美好嘅。咁佢又觉得，喂，当年咧，点解同呢一个初恋分开，都只不过系一啲好鸡毛蒜皮嘅小事啊，一啲嘅无谓嘅误解啊。咁所以佢就觉得再遇上嘅时候，好有一种好强烈嘅感觉。相对之下，其实佢而家呢个女朋友，佢咪唔中意咧？又唔系唔中意，但系又真系冇咗嗰种好强。强烈嘅感觉，好想喺埋一齐嘅欲望。 吓、啊，佢拍咗好耐先会咁啫。 系啊，就是、拍咗好耐先咁啊。嗱，系啦，咁嗱，但系因为初恋系无限好噶嘛， 只系想象无限好。 系啦，佢觉得想象系无限好嘛，咁所以佢就当时咧好十五十六，佢就话点样样咧？究竟应该系同翻初恋一齐啊，定系唔好谂咁多啦？而家呢一个都咁好啦，继续同呢一个人发展咧。 咪住先，咪住先。佢重遇翻个初恋，但系初恋都系对佢有 feel 咩？ 嗱，我就想 讲啦，一厢情愿喺度谂。 初咧，佢都系谂紧咧，或者自己谂多啫。咁但系咧，后屘相处耐咗之后咧，佢觉得初恋都系有意系想复合嘅。 佢觉得 纵然嗱，纵然啊佢知道依家呢个男仔咧有女朋友，仲系感情关系好稳定嘅。咁但系咧，嗱嗰、那个即系初恋情人啊，同样地啊，即系大家喺倾翻嘅时候都系讲话，嗰阵我哋分开都只不过系因为大家唔成熟啫。咁而家咁多年啦，即系大家都应该成熟咗好多噶啦。 咦，我有一个问题， 成熟就走啦。 我有一个问题，因为其实咧，如果你话个男仔对个女仔。或者个女仔对个男仔都觉得，我系分开当年都系啲好鸡毛蒜皮嘅事，会唔会系其实佢系想弥补翻个遗憾多过一个恋爱嘅感觉咧？ 嗱，可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因为嗱，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噶嘛，点解初恋无限美好放大啊？因为即系嗰阵时候好多嘢，哇，太过激情啦，太过浪漫啦， 动地惊天， 系啦，好荡气回肠啊！我想讲成件事系，咁所以你会即系觉得我嗰阵时候嗰段关系就咁样样付诸于流水，实在太可惜啦！我哋应该嚟个大结局，俾个大团圆 happy ending 佢， 一齐烧下嘢食先。 即系呢一个当然啦，唔会系讲出嚟，亦都未必系会个心。心态上面会咁样谂，但其实嗰个叫做潜意识啊，可能会有呢一方面嘅想法，唔出奇嘅，即系会觉得，咁既然我对佢又有感觉，而且即系呢一个时间我哋遇上，唔系整定系乜嘢嘢，即系好多嘢开始去说服自己，哇，仿佛好似应该要喺埋一齐。咁所以你听我讲到咁样样嘅话咧，都觉得呢个男仔虽然头先我都讲话，哇，佢十五十六应该点样拣，但系好明显 佢拣咗初恋啦， 佢都系拣初恋啦，系咪先？嗱，咁当然系一个 ugly 嘅。分手收场嘅，因为佢同佢嗰个嘅另一半，即系当中都经历咗好多嘢啦，咁亦都真系去到我头先讲话谈婚论嫁个阶段噶啦嘛，咁最后尾咧，其实佢喺一开头咧，仲喺度，你知啊，即系佢嗰种嘅阶段咧，一定系嗰啲拖泥带水啊，其实唔到最后尾唔被揭破嘅话咧，都唔系好想拣嘅，但系最后尾点样俾人逼到要去拣咧，就系、是、因为即系试完就系佢系嗰啲Facebook 嗰啲 message 啊，唔觉意俾。另一半睇到， 成日都衰呢啲嗰啲男人， 系啦， 你用你用啦，落勾啦， 真系嬲到咧，嗰个另一半咧，哇，真系不得之了咁样样，咁所以咧，最后屘系一个好 好唔开心咁样分开咗， 系啦，好唔开心嘅一个分手收场啦，咁但系嗱呢一个故事未完嘅，咁之后我呢个朋友啦，咁佢即系分咗手就唉算啦，唔紧要啦，即系虽然分咗手啫，咁但系我都遇上一个即系 真爱啦， 即系好爱嘅女人啦，仲要呢个系。我嘅初恋情人咁样啦，咁就谂住即系大家可以好开心咁样样继续喺翻埋一齐。但系喺翻埋一齐之后咧，短短半年嘅时间咧， 分手收场。 哼，嗱，我都话应该系弥补噶啦。 嗱，咁诶， 唔系弥补，可能根本两个以前因为可能误会而分开，其实而家相处根本大家都系唔夹嘅，只不过大家都撞翻大家，而系可能我估啦吓，可能嗰个初恋嘅女仔可能又经历咗一个即系咁多年啦，喺个社会上打滚都遇唔到另一半，而个男人又同佢嘅伴侣好似又即系。感情变咗感情之后，你都系平淡少少噶啦。又突然之间重遇呢一个人，咪即系突然之间嗰啲 翻起啲激情啊， 情欲就激起啦咁样。 我害咗情欲， 系咪嗰啲叫咩啊？唔系， 哇！啲情欲激起我，要兴奋埋我个人。 初恋啊， 嗰啲感觉啊， 嗰啲感觉系啦，嗰啲感觉突然之间 又涌翻晒出嚟， 恋爱嘅感觉系啦，咁所以先至 顺带啲情欲都出埋嚟，系嘛？你其实想讲呢样嘢，最后屘带出嘅，我帮你啦 ，OK， 冇问题。 所以最后其实件事都系冇咯。 系，喂，但系咁嗱，我都之后有同呢个朋友讲翻，因为其实即系讲翻呢一件事啦，因为其实佢就想请枪，就系、是、问一下，喂，你觉得有冇可能追翻啱啱即系嗰个另一半啊，分咗手嘅另一半啊？因为佢话我真系知错噶啦，即系讲呢一啲咧， 啲男人真系 贱男， 永 远 都系犯完错之后就话知错， 唔系通常都系失去咗先就要珍惜啊嘛，我明呢啲嘅道理啊。 你撩起阿青嘅伤心事，会 唔系因为我身边都有朋友真系咁样。佢哋结咗婚一年之后，佢老公就出面有第三者，咁就后屘就搞到其实离咗婚噶啦，已经。但系咧，隔咗唔够一年嘅时间咧，佢个前任老公咧就想翻翻嚟同佢想复合， 嗯、 因为同出面嗰个又真系觉得唔得，咁、 嗯、 然后我个朋友都谂咗好耐好耐，咁当然 谂啊。 咁都会谂嘅， 因为佢哋拍咗拖十年啦，之前 都会谂。 咁其实我哋身边班姊妹就已经系觉得系你唔好啦，但我哋冇讲到出口，因为始终。可能你真的仲系好爱佢咧，咁而佢又真系知错咧，咁样样啦。虽然我哋心里边好多粗口啦，我哋班姊妹，咁但系最后我个朋友冇选择同翻佢一齐，咁我哋啲姊妹就突然间松咗一口气，即系觉得嗯咁样样， 系 即系你一次不忠啊，真系。 系啦，咁嗱，我哋先唔好讲话究竟佢有冇落孟先啊，咁就系讲翻就系话点解最后尾你同呢一个即系初恋情人会即系咁儿戏就冇咗呢一段关系咧？咁其实佢讲返都其实似你哋头先讲嗰啲嘢，其实原来由头到尾呢都真係冇话特别夹过，虽然呢大家曾经分开过，大家阅历多咗，会好似更加去想珍惜而家有嘅关系，咁但係毕竟呢大家原来分开咗好耐，即係原来转变都真係好唔同，即係原本佢哋以为个默契就係、是、啊以前大家读书嘅时候你係咁我係咁，喺返埋一齐会好容易一拍即合，咁但係呢当喺返埋一齐嘅时候呢，一开始佢哋未见到对方嘅缺点展露㗎嘛，咁、 嗯、 所以好自然就梗係觉得哎我哋真係好情投意合啦。咁但係呢当你避晒嗰堆之后，大家开始真係即係接触多咗啦，真係睇到啊全面一啲嘅对方系点样嘅时候呢，就发现啊、哎、以往有嘅美好画面当然浮现啦，但系同时之间丑陋嘅画面 亦都放大咗啦， 都开始浮现出嚟啦，一一都开始谂翻嗰阵时候我哋嗰啲嘅误会系点样样衍生出嚟咧？咁而当年处理唔到嘅问题，今时今日 都处理唔到， 更加处理唔到，因为以前都话叫做大家都系比较细嗰啲，我咪就你咯，但系而家大家大咗啦，更加会固执，更加有自己嘅睇法，咁所以咧去到最后尾，佢就话诶、其实。你话系唔系冇感觉呢？唔系冇感觉嘅，都真系有感觉嘅。但系喺埋一齐互相消磨系好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呢个男仔最后尾佢就话：，唉、哎，我真系顶唔顺啊，好痛苦啊！所以最后尾只能够分手收场。 你呢个男性朋友我哋唔识噶嘛？ 唔识。 咁、我就喺度讲一句，祝你好运。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好，今日嘅感情难题，咁头先都略略提过，特登留翻呢一 part 讲嘅，即系嗱，头先咧我哋又讲起我自己身边一个朋友嘅事件啦，咁、就系讲佢明明已经有一个好稳定嘅另一半啊女朋友噶啦，咁但系因为即系情海翻波，自己又把持唔住，就搭上翻以前嘅初恋情人，最后尾当然呢一段嘅即系再复。 情緣啊，就唔能夠即係開心收場啦。咁最後尾呢個 bad ending 咧，就令到佢咧好想咧就係、是、再一次揾翻之前嘅另一半。咁啊，即係我想問一下兩位女士，嗱，你知呢個男人咧衰就衰咗啦，爭就唔抵爭噶啦，係啦，咁啊， 賤男， 但 係 如果佢就真係好有誠意，假設嚇佢就係想請教你哋，嗱，其實嗰個另一半咧都係你哋嘅朋友嚟嘅， 叫佢走。 喂，佢話你唔好咁啦，你幫下我啦，你啦，你幫下我啦咁。咁假設佢真係同你哋講啦，喂，俾條橋或者你覺得呢一下。我可以做啲乜嘢嘢，即係嗱，唔好讲话令嗰个女仔回心转意先。但起码首先即係起码可以大家见返面啊，做返朋友啊， 讲多两句 嘅。倾下偈啊，咁嗰啲呢，嗱，因为嗱通常我自己身边啲朋友呢，我哋通常啊见亲都系嗰个嘅即係解决方法啊，就是、死缠烂打。嗱，我唔知呢条桥 work 唔 work 啊，但我意思即系话好多男仔咧，佢选择嘅做法就是死缠烂打。我知错噶啦，跟住于是乎咧就 send message 啊，跟住喺翻工放工，你会见到佢啊，公司楼下、屋企楼下，成日买好多礼物啊，买花。 我好似鬼魂一样，呢啲我最憎。 死缠烂打都有分几种嘅，咁、你呢一种嘅死缠烂打实在太讨厌啦。即系其实个女人已经可能未伤心完，或者佢好嬲啦，仲系或者佢根本都唔。不想原谅你，不想见到你的，你还要被他见到你呢，这一下真是眼火爆的。即我都喂你走啦，即见到你，其实见你前面争你后面，见你头发都争你脚趾咁样。咁你就我觉得死缠烂打是某程度上是有用的，你俾他知道你仍然是好想同你联系啊，好想关心你，但你唔开头嘅时候你唔好俾佢见到你咯，即可能你靠信息啊或者点都好啦，如果佢 block 咗你嘅话，你写信你都要掉入佢个信箱度，即起码你肯可以单方面同佢沟通到，继续沟通到， 即系话俾佢知我留意住你嘅，仲好关心你嘅， 你又唔好即点样咧？即其实可以讲翻日常生活嘅事，咁当然你开头嘅时候你要认错啦，呢一个因为你真系错咗嘛，即系唔使讲你都要认噶啦。咁然之后你就讲翻你自己点样后悔之类啦，即系其实女人咧呢、這个阶段就好睇佢仲爱唔爱你，可能佢好嬲好嬲好嬲，但如果佢仍然都仲有一半是爱你的，你的机会很大的，即是你死缠烂打的机会。 但你觉得每一日譬如打电话给你的次数或者传讯息的次数，会不会真的可能要密到一个位置，你觉得啊个 女士怎么都会收到你的讯息为止比较满意。 但如果你是密到一个位置是即是很密的，可能。 即是内不内 send 个 message 给你告诉你我做错。即是 内不内的意思可能是几个钟咁样， 十分钟十个咁样。 如果你十分钟呢啲系讨厌噶 啦，喂大佬，喂问啲咩 sense 嘅问题得唔得？ 系咯，呢个系你 十分钟十个，你系咪咧？系咪想令佢更加憎？ 我已经憎你 啦， 你仲咁样烦住我，可能报警噶。即系讲真， 唔系因为我成日觉得死缠烂打要去到一个位置，真系咧每一分钟咧都要喺你嘅生命出现嗰啲先为之叫做死缠烂打嘛。因为我自己好憎呢啲嘅，所以你一定唔可以做呢啲嘢咯。对我 系咁啊，冇咁密嘅，你呢一种系真系好烦。一种行为， 适当嘅词， 唔系即系我谂系啦，即系可能你要话俾对方知，你其实即系仲系好想有机会去同佢保持一个嘅联络关系啦。 冇错。 喂，咁但系我想问一下，喺保持嘅关系入边咧，嗱，我有个 key 嘅问题想问一下，即系其实喺大家互相嘅交流对谈嘅过程入边咧，俾唔俾对方知你而家嗰段关系已经冇咗？ 咁就梗係要俾佢知啦。 嗱，我就因为嗱，我想话呢一个咧，有时候咧，男人咧可能会比较难去拿捏嘅。点解咧？即系因为你有时候咧讲得唔好嘅话咧，就系好似会俾佢感觉就系、是、哦。你而家冇咗，你先至翻嚟啊！即系嗱，呢样嘢好难讲得好啊！你明唔明啊？ 上一段关系已经完结咗，我真系喺出边而家冇其他嘅女伴啊！咁我喂，净系爱你一个，咁都要讲呢啲啩嘛？清 唔系？我觉得反正你都已经系你之前嗰个人已经知道你系因为另外一个人而离开噶嘛？咁、最后都系还是觉得 你 最 好 啦。 起首歌俾你听。 咁点？ 是你离开，我已。情未改，系咁打歌词出嚟。 咁既然你都系想即系认真咁样想复合嘅话，咁你点解唔交代得清清楚楚呢？我觉得如果你系唔交代清楚嘅话，你反而即系譬如我系嗰个伴侣啦，我会串你咯。 嗯， 做乜嘢啊？ 你的另一半呢，即更难听的都会讲啦，即你要起码交代清楚，就算个女人都摆明知道你是在那边衰了、 嗯、 你回来找我啦、 嗯、 即是他不会有什么啦，反正他现在个情况都是这样的啦，他现在唯一一样东西就是你清清楚楚交代回你现在的状况，然后就用你的诚意去打动翻嘅女士， 系， 因为其实女人其实都好容易心软嘅，我觉得，真系一啲可能突然之间有阵时佢唔舒服啊，你嘘寒问暖或者你自己唔舒服啦，就话，唉，我呢排都有啲唔舒服啊，即系嗰啲博同情嗰啲 feel 啦，咁样，即系类似呢一啲咯。咁如果个女仔慢慢，佢可能有应你一两句嘅。总之他肯应你，就算话你唔好烦我啦，咁样嗰啲啦，即系可能你知文字上系冇语气噶嘛， 嗯、 即系假如佢好决断咁样打嚟，即系又闹你又剩，咁可能就真系冇得掹嘅。咁如果系文字上面信息，我觉得佢肯复下你，可能久唔久一句咁样，咁你个机会都仍然有嘅。 系即系再唔得嘅话，揾学友帮下手啦吓。依家临完嘅节目嘅时候咧，为大家送上呢一首《还是觉得你最好》啦。时间嚟到呢度，拜拜。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似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路，是情是爱，是缘是痛，今日我却竟都。知道，我依然，而我竟然，还是觉得你最好。即使未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花不自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里，谁人是你所爱？